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被推举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25周年，而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5周年，俄罗斯的俄罗斯伊尔库茨克体育网上载了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永远发扬光大金正日同志的伟大先进革命思想和业绩全文。